又到无底深潭嘅时间啦，又见到咧， 得翻我同你嘅，点解？ 我又唔会嘅， 冇晒朋友咯， 我唔系好想同你朝夕咁样单独相对嘅，话俾你听。 你就想啊，今日我哋仲有位神秘嘉宾嚟咗嘅，喺镜头以外嘅，哇！呢个人咧好鬼搭水嘅，搭水个 点样搭水法咧？ 犀利啦！佢每日咧起码有100几十万过手嘅， 咁犀利？ 系啦，过手印啦，起码 或者过手印系嘛？ 都好啊，你最多攞过几多钱啦？攞住。 几十万啦、 啊，几十万， 几十万啦、啊，现金啦、啊，现金啦、啊、吓。唔系当时以前试过帮老板搞资讯，即系嗰啲足球资讯公司嘅时候咧，佢就好中意现金出粮嘅， 系 啊交租啊等等，咁咪一出粮咪20-30万 悭 地咯，现金咯系啊，你帮佢交钱啊，或者甚至哦有啲交啲 即系1000-1000咁样。 有时500咯，即系沓沓咁样咯，即系扎住扎住，真系成袋咁攞嚟。 有冇啲手震震啊咁讲？ 其实惊噶，都要惊。跌咗一嚿，哇！點賠啊？幾買咗幾皮嘢咁樣 係。哇！咁我哋今日呢一個咁搭水嘅嘉賓係何方神聖咧？同今日我哋呢個主題有咩關係咧？因為今日我哋叫做呢個銀行界暗黑事件啊。 係。 銀行界有幾暗黑咧？ 其實都都暗黑㗎。其實我都覺得某啲嘢都暗黑嘅。 因為你都做過銀行嘛。 我都做過。 你梗係知好多嘢啦。 知啲啦，唔係咁我自己係做兩年咁多到啦，即係兩年到啦。咁但我媽媽咧就做超過30几年嘅，佢差唔多叫做唔知我諗佢叫18定唔知19岁咁上下做，已經做到退休為止。 哦，即係你又俾佢分途咗， 所以。唔係㗎，嗰時諗住畢業。因为唔知捞咩好做咩好，咁佢就话：，唔好谂咁多啦，你还掂都唔系你还掂都系要揾份工作，咁做住先，再睇下自己即系中意咩啊，或者个方向系咩啊，咁啊做住先就稳定啊嘛。佢话啊，学阿花姐话斋，嗰阵时银行好鬼好嘛，13定14个月粮，跟住有一个花红，咁即系14个月粮。 买楼又低息咧， 咁跟住买楼低息，但系唔系嗰阵时我冇钱买楼啊嘛，但系起码又福利好嘛，咁阿妈就话，同埋阿妈有路数啊嘛，我識邊個著有嗰個就係咩銀行經理啊？咁你睇下佢咪嗰度做咯，咁咯，就咁咯。 哇！我哋今日呢個嘉賓咧，同你阿媽嘅年資都差唔多喎，佢都20几年喎，咁佢知嘅一定要多過你。 係， 即係關於銀行 一定啦，一定啦。 暗黑事件你知，我哋就係講啲衰嘢噶啦，講暗黑嘢。 係啊，講衰嘢。係 咪啊？我哋唔會講啲好嘢噶嘛。 啊，唔係咁講，我哋用啲衰嘢話俾大家聽，然後就引發原來你都有好嘢嘅。 繼續得。我哋今日呢位嘉賓咧叫做阿湯。 阿湯你好。 湯你好。 係，大家好啊。 Hello。少介绍啦，阿 Tom 咧就从事呢个银行工作20多年噶啦，咁啊虽然年纪轻轻啦，咁啊但系原来喺澳洲啦毕业翻嚟之后咧，第一份工作就做银行啦，咁而家咧就唔系做银行，不过有一间咧就上市公司就是、做一啲财务工作嘅。 你好似唔，你好似报错人哋毕业啊，好似。 吓哦， 纽西兰、新西兰喎， 是但啦，总之都系澳纽嗰边啦。咁佢就而家就我话每日有100几万过手咧，就因为佢系一间上市公司，负责一啲财务工作， 系 咁啊做一啲出纳嘅部门嘅，咁啊所以咧就即系，所以我见佢嘅手指功咧，嗰个即系我指纹嗰个位咧，嗰个佢系特别硬，因为成日每日都数好多银子系嘛。 其實而家就唔同以前嘅啦。 咪咯。 咁以前銀行真係要人手落去數嘅。咁你一個 counter 咧，可能得嗰一兩部機嘅。咁但係而家我做呢間公司咧，基本上係每人一部咁滯。 但係都要成日數錢嘅係咪？聽你講都係數嘅嘛。 你需要靠隻手去分辨個銀紙真定 真有假嘛？要分係啊。 咁但係以前咧，而家我見你個皮特別厚啦，係咪以前數得多咧？ 呢個就是10几年嚟嘅功 力 嘅經驗啦， 功力啊呢啲 啊，我中意睇人哋咧嗰時咧《歡樂今宵》記唔記得？叫啲人上嚟表演咧，我記得有個女人係做好多年銀行上嚟表演數銀紙。 咁不如我哋又叫啲嗰啲做紙扎嗰啲上嚟鬥數溪錢啊嘛。鬼故我下次揾佢做 数 鸡钱大赛咁样。 喂，咁但系嗱，如果讲银行界嘅嘢咧，你以前就好似话咩部门都做过晒咁滞，咁滞系嘛？吓， 有冇啲咩？基本上大部分部门都做过噶啦， 系嘛？咁你有冇做过肥苏做过嗰个？ 我做loan department， 即系放款部嘅。 放款即 是放數啦，即放我哋成日叫放數部，但其實就主要咧就係出面 sales sell 到，譬如或者留案要按揭啦，要借錢啊什麼啊，咁我哋就做嗰個 process， 即係又要幫佢留契咧，即係處理留契啦。另外就會搞埋個火險啊等等嗰啲咯。 放款部喎，有冇做過咧？ 呢一個部門我冇做過嘅， 係 咁，但係咁啱就嚟到農曆新年，我又有。 啲兴趣想问下肥叔啊。听讲做放款部，每到新年啲利是都好丰厚啊。 這个可以答你系嘅。咁其实就主要咁嘅，当时做放款咧，因为要面对你要面对好多唔同部门噶、嗯。你面对你自己行内，即系譬如我哋做总行，尤其是我咁啱做总行咧，比较幸福啲啦、嗯。你面对譬如二三十间支行。咁你會同嗰間行嘅最主要留案嗰位同事聯絡啦，咁另外咧就會律師樓啦，另外就有啲老總都係即係喺我哋樓上咧，咁啊要面對好多嘅客啦、大客啦，咁所以咧每年一到啲過時過節咧，唔止新年嘅，一定首先啲物資就好充裕嘅，咩鵝肝醬啊，咩什麼紅酒啊，生果攬咪緊噶啦，係啦，即係所以好多嘢分發嘅，啲物資好多分發噶，咁啊另外咧就跟住咧就會有啲可能有啲。類似錢，即係錢嘅嘢，譬如佢可能會有啲禮券或者咩等等咧，即係或者甚至利是啦，就去叫啦，就多謝我哋啦咁樣。咁但係通常因為會均分，好得意啊！即係會，即係我成個部門會均分嘅。 即係唔係有幾多再 係啦，再均分啦咁樣啦。第三咧就會有我哋啲私人嘅啦，內部即係譬如內部就頭先我講支行嗰啲同事啦，即係分行啲同事話：，肥叔唔該曬你成年，你成日都幫我手，好幫手咁啊！就整封來往，即係輸送咗一封利是係我有咁咯。咁跟住就過到隔離部門或者我哋總行嘛。咁你過到人哋咧，就覺得俾面你啊，或者覺得你真係幫到手咧。因為佢一過嚟，我哋好多時都幫手。唉，唔好出聲，整封利是你睇下先。咁啊，所以咧，我哋當時咧，我最記得我90年代尾咧，當時唔係好高人工嘅，就係我哋所謂嗰啲文員咁啊，7000多蚊咁。但係我哋可以一個新年有成3000多蚊嘅利是咁咯。 哇，咁筍㗎，仲請 都 OK 啦。而家又冇撈啦，而家 咁正。咁嗰時阿 Tom 有冇話好恨入呢個部門咧？ 我都曾經有個舊同事都係好似阿肥蘇咁做 long s 發文嘅。咁我好記得咧，就有一封利是超過7000蚊嘅。 一封利是超過7000蚊， 淨係一封利是， 但佢可以代嘅，冇關係，即係唔會理你。 因為佢有其他同事在場咧，後屘攞翻出嚟分俾我哋嘅。 係啊，唔得噶，因為我哋所以就係話頭先我話有錢分咯。 如果冇，唔 係如果大家 keep secret， 但係有一個風險噶嘛。嗱，因為我媽媽都做銀行啊嘛，佢哋其實成日收好多客呢啲好大利是，因為佢幫咗佢忙咧，佢一萬一萬咁啊，數以萬計。 咁守則有冇話幾多利是要拎翻出嚟？ 我當時啊，佢哋話超過500蚊你就攞。 因為我哋嗰時做 上報 電視台咧，佢都係有呢、這個即係公營機構都係依個規例。 係500蚊到啦， 500蚊嘅。 我諗呢個都唔係單單係公營機構啦。咁其實呢個同呢一個防止賄賂條例有關係嘅。 冇錯， 咁亦都係有陣時有啲大嘅機構都會邀請一啲廉政公署，尤其是銀行業啊。咁就邀請一啲廉政公署嘅人過嚟做演講嘅，咁就關於 money laundering 同埋呢一即係洗黑錢啦。咁同埋防止賄賂條例底下會抵觸嘅事情咧，就提醒啲從業員嘅。 所以我媽嗰時成日都講咧，叫啲客咧，佢話佢叫啲客咧唔好封咁大封利是，因為嘥咗。佢話我一定會上報嘅，唔係佢一定要上報啊嘛。 但係都要除翻係咪？ 唔係會除，譬如如果分行或者公司話可以處理，你哋分咗佢啦，咁你分，但係問題咁咪嘥咗咯。譬如你淨係想俾阿 Tom 嘅，咁你其實即係俾曬所有人咯，咁變咗咁有陣時調翻轉，所以後期我媽媽即係佢有啲客咧。寧願當朋友咁啊！食餐飯啦，食緊蛇宴咁就算啦，即係或者叫你相關同事一齊食餐飯咁咯。 咁啊係啊！如果有啲即係平時好識冧客嘅，咁啊佢又投好多利是翻嚟，跟住有啲成日得罪啲客嘅，佢又有份。 你一實成日得罪啲客嘅 所以我唔做銀行咯。咁但係阿 Tom 咧就頭先講嘅就嗱呢啲咁筍嘅部門，你反而就未做過啦。但係我睇呢個奪命金咧，阿何韻詩嗰個職位咧，係咪財務顧問啊？ 系啦，冇错， 系 唔见得轻松，好辛苦，即系又要成日sell 啲客啦，见佢成日捉住阿卢海鹏啊，嗰时佢即系见到佢银行有多钱咧，咁啊捉住佢啲老华侨啦，咁样好多钱，跟住就成日想 sell 去卖嘢啦，咁样，咁大家知夺命金其实有少少就即系讽刺呢、這个即系雷曼爆煲呢件事啊嘛，咁但系嗰时你入去做嘅时候系咪有呢啲咁嘅压力嘅，系咪咧？即系 sell 呢啲基金系咪容易好多嗰阵？ 我谂咁咧。基金或者是一些保險的業務呢，其實就在90年代頭呢才銀行才下放下去給分行的前線人員的。咁啊，何韻詩呢出戲上面嗰度咧就講嘅已經係比較中期嘅啦。 係啊，當然後期啦，係啦。咁但係嗰陣時你會唔會即係雖然話二 sell 啫，會唔會有時都係遇到啲客比較麻煩啲嘅咧？ 哦，咁初頭。開展一個新的業務呢，有些問題就當然的了，通常就是好像類似雷曼，當然沒有 唔會好似雷曼咁樣蝕到渣都冇咁樣啦。 跌紅鴨血啦。 咁初頭譬如蝕少少錢啊，咁啲客都會嚟嘈咁樣。 即係輸打人要嗰啲。 係啊。 啊，咁可唔可以講下你經驗有冇人投訴過咧？ 我即因為我唔係專責做呢一個前線銷售嘅，咁試過有同事咧就俾啲熟客上嚟咁啊嘈啦，可能唔見咗幾個 percent， 咁你知我哋冇錢啫，人哋啲錢唔係個銀碼，個銀碼咪咁細 嘅。幾個 percent 好犀利喎！ 幾個 percent 輸唔起啊，唔放有錢咧。 哇！佢可能好耐一千萬咁，五個 percent 個幾廿萬大佬。 不過唔係通常咧，越我經驗真係我識嗰啲啊，即係越有錢嗰啲啊，真係越孤寒。或者調翻轉咯，嗬！ 你睇花姐係知幾孤 寒 知啦， 就唔會有客啦。 你睇花姐孤寒啊，即係幾有錢啊！佢啲睇個樣， 我都想啊，睇我鼻窿向外嘅嚇。咁但係即係我聽阿 Tom 講咧，就試過你自己都遇到個好麻煩嘅客。嗱、喂，搞錯啊！你又話嚇嗰個外匯又話升嘅嗰個澳紙啊，而家跌喎，咁點先？ 哦，咁呢、這個 點樣解圍咧？嗰時？ 以前未有基金，即係九十年代初之前咧， 買外幣多， 咁就好興炒外幣嘅。 炒外幣 我諗幾種有回報嘅產品就係外幣啦，定期啦，或者我哋叫 paper gold 嘅，即係一啲紙黃金。 紙黃金係啊，金係啊。 咁其實比較高回報會係一啲紙黃金嘅買賣，同埋一啲外匯嘅啦。咁有陣時有啲阿婆，即係有陣時你唔好睇少啲阿婆。其实那本银行簿打开啫，嗰几只金牙闪闪令都好搭水噶嘛。 点会睇少啲阿婆啊？通常就系佢哋俾人呃噶嘛。 唔好睇少啲阿婆啊！不过我你讲啲人有回应咧， 我 唔系等阵先再。我阿妈咧都同我讲翻个说话嘅，我哋细个，佢话因为佢做分行啊嘛，佢同埋做后屘又咩高级主任乜乜经理啊，成间分行管。佢话你唔好睇少啊，唔好人靠依张睇少人，因为佢有时又觉得有啲同事佢成日提醒佢哋，你唔好睇人哋，因为佢咁啱先当时咧，佢哋做嗰间分行咧就响中环街市隔篱，好多啲街市。 你好劲啊！ 着件底衫咁样臭哼哼咩鱼腥味咁啊，就拖鞋行入嚟。嗰啲先最有 咩？嗰時有個賣菜咪冇咗600万咯， 咪嗰啲先最有錢啊！跟住佢話：你唔好以為嗰啲西裝骨骨啊，打住個夾嗰啲好有錢，嗰啲一睇撳殼機，嗰啲唔有錢。 幾多個零啊？ 係咪冇咁多冇錢嘅？嗰啲先有錢啊！越唔起眼，好似阿湯話齋嗰啲阿婆啊、阿伯啊嗰啲先最有錢啊！ 哦，咁啊，聽阿肥叔講，又有啲經驗分享下啦。咁我以前有兩個客咧，都係明星嚟嘅。咁名字就唔公開得啦。咁有一個就即係喺報紙雜誌見到就衣著好光鮮啊，即係西裝立立令咁嘅。有一個就咧咧啡啡嘅。其實咧嗰、那個身家真係完全同 倒轉咗 係咪？ 但會唔會你個銀行嗰度去擺少啲咋？可能有好多銀行咧，喺呢個咩嗰、那個瑞士銀行，瑞士銀行。 因為我個電腦咧，我權限係可以睇到佢成個 profile 嘅。咁變咗咧，我一睇。就係、是、當你連嗰個留院按揭啊，或者定期都喺曬度，即係可以，即係可以證明到一樣嘢，即係佢使用呢一間銀行咧，係一間主要嘅 主要係一定係主要噶啦， 空心老官。 所以嗰陣時我哋講咧，銀行俾我哋保險公司嗰陣時兩個後期，我做保險啦，嘅優勢就係佢有冇咩按揭啊，有冇咩，其實佢手上有幾多現金，你好清楚。所以阿何韻詩佢哋嗰陣時 sell 易 sell 啲嘅， 所以咧 某咗位咪啲位易 sell。 如果去翻自己朋友嗰度開户咧，都幾尷尬嘅。 咁咪專登咯，咪專登唔喺嗰度開 咯。係咯，你會知道曬，俾人知道曬你財政狀況噶嘛。咁但係阿 Tom 咪頭先又聽你講咧，就話試過有啲好麻煩嘅輸打人要啲客咧。嚟到揾你喎，即系 咁你点应付咧？ 喂，又话啲澳币升嘅，而家跌喎嗰啲啊？ 系啊， 咁你点答佢咧？ 咁其实好简单嘅，因为银行都有一套应付客户嘅一套服务方法啦， 或者叫机制啦，系嘛？ 系啊，咁其实咧就你其实有啲客户嚟到咧，即系佢蚀钱啊，或者赚钱啊，开心唔开心啊，咁你点样应付咧？譬如我嗰个 case 咧。就話個客好唔開心，因為截錢啦。咁、其實好簡單，我哋就會首先會令到佢個情緒咧平復翻先嘅。 俾杯熱茶你飲下。 係啦， 咁飲杯茶食個包。 因為固有客户咧，你好容易用嗰啲感情去到彌補翻嘅。 即係動意啊！你都同我哋銀行做，即係合作咗咁多年啦，係咪 啊？ 係咯。 嚇！咁你點樣解圍咧？嗰個阿叔嘅麻煩。 咁都係同佢講，即係你一人，即係好似而家嚇有啲經。金融經紀同你哋講啦，股票升有升有跌，呢日未放都未輸噶嘛。 仲有兩句嘅好似，頭先聽你好精彩嘅。 咁有陣時就係話，咁啊花花姐你都要，不如大家做個 payroll 啊。 你快啲扮阿婆啦！ 你啊，後生仔， 你又话嗰啲澳币啊，升啊，而家跌价，点啊，点啊，点啊，点啊，吓、啊！哎呀，花婆啊你！ 花婆婆，你喺度咁多年关系嘅话，我哋点会点你咧？今日升，听日可能今日跌，可能听日升咧，今日升又可能跌咧。 啊！你个后生仔真系，咁点啊？ 你一日仲未卖，仲有机会会升翻噶嘛？你放心啦。 哇！等到阿婆百年归老嗰阵时啊，吓、哎、去地狱攞啊！ 我归你都未归，我睇你咁精神。 系啊，后生仔 你得阿婆几开心的、 哎、真系抵你噶，阿婆俾封利是你啊，入边有几张阴司纸噶。 哎呀，多谢你啊，大家咁话， 大家咁话呢系，哇唔怪之阿 Tom 话咧，以前咧银行就系搵佢咧出去挡价，因为原来话好多咧系咪话嗰啲经理咧反而咧即系龟缩过少嘅系嘛，因为啲麻烦客嘅时候。 其实都系一个权力嘅问题啦。咁、通常有一啲。分行的經理、啊、或者 話得事的呢通常都會找有經驗的同事出去擋 箭擋、啊、真 的要擋、啊啊、因為他其實他本身在應付這一方面的能力都是未必有那麼好的因為做得久的分行同事跟客戶比較熟而、且他有那個經驗底在這裡咁佢哋會放心啲去面對咧。 其實有時咧，覺得尤其是做分行嗰啲啊，嗰啲分行嘅同事咧，嚴格上同嗰啲議員辦事處冇分別嘅，因為你知道曬佢嘅財政啊嘛。佢譬如攞錢攞生果金，佢做任何嘢，佢真係經嘅。我媽淨講話，佢有啲熟到咧係啲同你好似仔女，即係當你或者誒後輩咁，即係好熟嘅。甚至我以前做緊集團行咧。其實是浙江興業銀行，因為而家冇咗，俾即係收歸咗啦。咁嗰時叫變翻中國銀行嘅集團下邊啦。其實以前係舉個例啦，好得意嘅。譬如北角分行係一專登揾啲識閩南話，即係嗰啲即係嗰啲福建嗰啲啊， 福建話 係啦，即係落去做 同鄉啊嘛。 係啊，一入去全部我試過，哇！聽到佢話好笑㗎，全部講好多都係講福建話。 咁係喂，咪同鄉就爭好遠啦，大佬。 所以咪易拆啲咯啲嘢係嘛？ 係咯， 其實就係呢個原因啊，正 係。咁但係嗰時成日揾你出去擋價，係咪因為你高大啲咧？ 其实我想都是有阵时 襟大啲啊，襟 嗰个压场嘅问题啦， 挨都几多可以 整个高大啲嘅， 大只啲 都唔系嘅。我见阿 Tom 真系好鬼死淡定嘅，同埋讲嘢几咁得体啊！明明嗰啲系嗰啲归属嘅经理，佢都仲要帮人哋兜嘅，真系 咩好办法唔讲啊？大佬经理叫系咪先 啊？识都啊！ 通常银行啲经理都系咁嘅，有事就自己走咗去嘅，不出现嘅，你要留意一下。 咁我谂，如果我系经理，我都会咁做嘅， 系都系啊。 咁啊系，睇下你个，因为嗰时你都有少少被逼嘅，咁系咪咧？逼住出去噶啦，都要，唔系份工都冇埋。 其实我谂都系喺唔同嘅行业都一样噶，老细永远都系唔会系受把个过嚟噶嘛。 咪咯，梗要搵人插电。 所以要做 CEO 咯。 系啊。 Radio 99 Dog TV 嘅 CEO 就是 me。 我哋下边嗰啲咪受把咯，系啊，就系咁 咯。OK， 咁啊好啦，应该翻嚟咧，嗱，阿 Tom 会再讲咩咧？就会讲下咧。即係頭先話有啲麻煩客啦，即係如果輕強啲嗰啲都擋得下嘅，係咪先？咁即係幾句恭維説話，或者嗰啲兜兜咁樣，或者搭下膊頭啊，咁佢就即係可以捋順翻佢啦。但係有啲唔係喎，哇！聞曬身好似炮灰咁樣嚟到咧，搞事會點咧？咁樣 哇！你咁樣污蔑咗， 你嗰時有冇遇過呢啲？ 我哋內部放款部好少嘅，但係你永遠咧做分行或者你下面一打開門咧，你一定有千奇百怪呢啲嘅，實有啊！ 即係對咗我， 大堂嘈啊，乜都有嘅。 係咁，原來阿 Tom 咧就好多呢方面嘅一啲驚險嘅經歷嘅，同我哋分享一下嘅。翻嚟咧再聽下佢點講啊！ 一樣好重要就係飛咗啊！王 Sir 最唔中意嗰個， 係啦，一腳踢咗出去啊！ 真係花家姐已經踢走咗佢啦。 今集題目咧係阿花家姐指定要阿上官師傅講。本身原本個題目咧，花家姐好想聽，花家姐話：今日我唔喺度啊，不如下次。 幾衰！你話呢啲主持人咩主持人嚟嘅？自己唔喺度咧，又唔俾人哋講。 臨時就要阿上官師傅轉個題，都係花家姐自己想聽，佢永遠揀曬自己中意嘅。 你假設我哋三個人行下山，我突然間唔見咗。然之后你周围都揾唔到我，以后都揾唔到我，依世都揾唔到我，咁你会点咧？ 由佢咯， 由佢咯， 由佢咯，唔系点啊？ 死嘢啊！成日讲我坏话，睇住嚟啊！我唔会就咁算。睇住嚟啊！我唔会就咁算。 继续翻到嚟无底深潭嘅时间。 肥叔你好啦，生到个样咁恶， 有咩关系啊？ 唔使惊，好似我呢啲咁临线啊，惊恶人啊嘛，见到我样咁好恰，就会恰我噶啦，系咪先？嗱，咁但系我见阿 Tom 咧个样咧都好临线喎，其实又唔见得系嗰啲恶形恶相行咗出嚟，成个城灰安可以吓到人嗰啲啊。但系咧就成日俾阿经理咧推出嚟压场，叫佢咧就即系打完场出去咧。搞下嗰啲麻烦卖饭客。 我谂如果我当时喺分行做或者即系做可能系即系下边 teller 即系嗰啲部门咧，咁我成日都俾应该我都 系咯，你应该会系人选啊，俾人推出。 有咩啊？唔识得啊，唔识得唔好买啊，咁样我可能 哦。哦，你系闹人嗰、那个，你讲。 我话我 啊。哦，你系好似阿 Tom 嘅角色。 唔识得唔好买啊！我三十会升啊，终有会升啊。 系咪真噶？ 当你入咗棺材嗰时候，实升啊！咁、哎、 升官发财系啊！哎呀，真仔你真系，我俾封利是你啦，有几下张金狮子啊！ 系啊，永通嘅， 永通银行 系啊。 喂，咁但系阿 Tom 嗱，你就见你神高神大啦，但系你个样子又唔系好恶啦。你其实你行出去对付嗰啲客嘅时候，有冇话即系都有啲惊嘅自己都？ 其实我又唔会特别惊咯。 嗱，呢度人少少嘅，讲真话好。 我谂讲都系真话嚟嘅。 点解唔惊咧？唔惊嗰啲攞把刀嚟斩你嗰啲咩？ 我谂无端发泄人哋，呢个世界都系讲利益嘅啫。 系啊， 人对人哋冇利益嘅人哋点会做咧？ 嗱，因为嗰阵时咧，阿 Tom 头先讲紧呢个时间咧，大约系93年啊嘛。 系。 咁93年，因为94年你知啦，嗰时我哋都做过。石結尾匯豐銀行，哇！基本上關其他人咩事啊？就是一個女人的老公黐線嘅，攞個火水嚟淋個銀行，搞到十幾個人死嘅。咁嗰陣時未發生呢啲事啊嘛，係咪會即係冇呢啲咁嘅危機咁啊？如果之後呢 之後當然銀行都會有啲 briefing 咁樣同啲同事講翻點樣處理啦。咁當時因為石結尾嗰單新聞之後咧，好多銀行都加強咗一啲營業部即係分行嘅前線同事嘅一個意識嘅。咁其實亦都加強咗一啲火警嘅。我想肥叔可能知啦，而家做分行嘅後屘都多咗個火警演習嘅。 有嘅有啊有，我哋係啊。 好似 兩鐘啊咁樣，即係真係疏散咁咯。 其實以我個人嚟講咧，我都係頭先嗰句啦。咁其實有陣時啲糾紛咧，你又喺你能力範圍之內，如果可以控制到就控制。 但你有時唔知噶嘛？嗰時係咪因為就係未有呢啲咁大件事發生，所以冇呢種危機感啊？ 但係如果喺你控制範圍以外嘅嘢咧，咁我諗你只有認命咯。 咁啊 係 喎， 呢啲咪就係高人咯。 咁係咯，你控制唔到啊？ 好似我呢個社 會 咩成日？ 系啊， 跟被肥叔劈死， 咁咪你都控制唔到，控制唔到噶啦。 啊，咁啊，但系听你讲就曾经遇到一个咧，真系都几刻骨铭心。到而家廿几年前，你都仲系好记得，即系有一个客咧，唔系一个添，好似有十个八个客喎。啊，好难搞喎。 哦，呢件事我谂都系当年嗰阵时就系、是，譬如有啲做开桑拿浴室啊，或者啲馬攬嘅，有啲即係有背景人士啦，咁佢就平時都有嚟入開錢嘅，咁你知佢哋啲錢唔係即係可能百二蚊啊咁樣加起上嚟咧，就算入萬幾兩萬蚊都好大沓嘅， 即係全部係一百幾十嗰啲， 十蚊、廿蚊、五萬蚊、一百蚊咁咯，反而大紙就好少喎， 叫濕柴係嘛？你哋 濕柴 啦， 濕柴，咁點啊？冇問題㗎，咁你銀行要幫人哋做㗎啦，係咪先？ 咁每日入咁大袋咧，我諗大家而家可能覺得你去銀行入錢入個量大嘅話咧，咁有一個手續費會收翻嘅，就按張數嘅。係。咁當年就係90年代頭就好多銀行都係初實施一樣嘢嘅。 係。 咁就其實防止一啲工商嘅用戶啦，咁就係譬如啲報紙檔啊、分拿浴室嗰啲啊。 咁咧，或者一啲果欄啊、街市啊， 嗰啲最犀利，嗰啲最多散紙啊嘛。 但佢哋不都存在噶啦。 其實因為其實後屘就係想加強嗰個客戶服務啊，即係我哋叫 queuing time 咧，即係你排隊嗰個時間， 即係唔想等咁耐，因為佢哋會壓好耐時間。 係啦，因為嗰陣時就係會喺各方面嘅準則去衡量緊分行個表現好唔好嘅。 嗯，係啊，排隊幾多分鐘都計埋啊。 係會計嘅，咁就係個 queuing time。如果你譬如我講明兩分鐘，你要。個客要做完一個佢個 transaction 嘅話咧，你兩分鐘之內超過兩分鐘嘅話咧，你其實人就會因為我哋銀行咧好多時就開咗個 video 咁樣錄影嘅，咁其實總行嗰度咧會抽查啦，咁到底你可唔可以達到啊？咁就會 take 翻你間分行個 performance 嘅，咁你唔好嘅時候，你老細受責咧，你都唔會好過咯。 哦，所以就要出呢個招數啦，就要收手續費。 後來就是針對這些客戶呢，因為他一百可能霸整個小時的 counter， 但其實這些手續費我想他們都肯付的，因為他們事實上真的要入嘛，是不是？ 我想一般人初頭覺得即有這些收費出現，初頭都有些不是很順氣啦，但是都即正常都會接受的。你真的額外用多了服務， 給錢你還要收個手續費？因為我媽誒嗰陣時都有講過，就係話初期，譬如佢咪唱過年咧，或者唱或者你平時用咧唱散紙啊嘛。佢話我記得係咪嗰陣時收$1啊，即係$100一袋咁樣收$1，哇！有啲客拍台拆天咁樣啊，即係因為可能佢每日都要用好多，可能你頭先阿 Tom 所講嗰啲做尤其是果欄啊，或者等等，即係賣報紙啊，咁咪嘈咯。 唔係，同埋最慘係你不嬲唔收，突然間係 啦，你突然間收嗰下佢條氣唔順。 喂，但有大部分都係即係最初最多呻兩句啊，鬧你兩句就算噶啦，都照俾噶啦，係咪先？但有啲唔係嘅喎。 我個 case 就係本身因為嗰班人咧係佢嚟嗰陣時係兩三個咁樣嘅，都係好似阿花家姐話齋啊，成身都係啊， 成身 好靚嘅紋身， 左青龍右白虎， 有公仔啦，即係嗰啲啊。 係啦，咁你初初嚟到，你話要收嘅錢咧，佢就即係啊，唔會同你好客氣，整兩隻香蕉嚟食下先啊，跟住就問候下你啊。我都要收咁樣嗰啲咁嘅嘢。 你收收阿二姐嚟啊？ 啊，最多。俾你嚟芬蘭又唔收你錢啊！唔收我 有冇咁客氣啊？肯定 X 交收阿二姐啦。 如果係咁啊，咁啊幾好喎。 咪係咯， 佢通常跟住落嚟嗰句就係叫你經理出嚟噶啦。 係啊，通常都係啊，係啊。 咁點咧？ 你經理有冇閃咧呢一次？ 咁啊，經理都係照舊嘅， 又揾翻你出去啊， 又匿埋。 阿湯又係你發揮你嘅狀嘅時間啦。 你同我搞掂佢， 不嬲睇好你噶啦，湯。 係咯， 係啦，跟住後屘都係講極都係。講唔掂啦，咁佢哋就喺即係大堂嗰度喺度搞事啊，就搞其他嘅客啊，爆曬粗啊， 咁嚴重啊！ 搞其他客，點樣搞其他客？ 即係嘈亂巴閉啲，好大聲啊！呢間銀行咧，咁都唔掂，搞錯咁樣， 喂，幫襯啦咁啊！ 係啦，即係講嘢單單打打，咁你騷擾啲客，咁啲客見到你惡形惡相都係散水先 啦。驚咯， 係啊，驚尋仇啊！私人恩怨，私人恩怨，跟住走咗先啦。 但你都查唔掂啊！你高手嚟噶咯。 咁但係其實咧，因為嗰陣時我嘅經驗仲未係好夠嘅，所以但係驚就唔係話好驚嘅，因為始終隔住塊防彈玻璃啊嘛。 我哋喺入邊講嘅， 係啦， 唔係行出嚟啊。 啲咁嘅情形咧，就唔會有人出嚟。 都有，唔係我記得係都有啲守則㗎，即係咩情況下你係啊就係、是、發生好多呢啲事啊嘛，或者後期嘅結案嗰啲，咁你梗係唔可以行出嚟講，大佬，除非好安全情況下咩，或者你 guarantee 到啊。 咁啊，隔住塊玻璃同佢講數。 係啦。跟住後屘都係查唔掂啦，咁就佢即係拋低兩句，就話啊，你經理都唔出嚟係嘛？咁大家睇住咯。 係。 跟住就哼哼然咁走咗去啦。 睇嘢啦，靓仔。跟住咧， 唔系通常系咁啊。你好嘢， 你好嘢。 跟住就行咗去，系啊。 咁事情发展到第二日咧，咁佢就又同样咁样攞袋钱嚟咯。佢今次咧都未递入嚟，就讲明我俾手续费冇问题。 系。 啊，点知入边成袋钱就加咗好多调味料嘅。 哦。 咩调味料啊？ 豉油啊，辣椒酱啊。跟住就叫你數， 哎呀！ 我以為屎尿， 哇！ 都人遲咗啦， 都人遲咗啦， 豉油同埋辣椒醬。 哇！咁啊，真係搞到 咁點啊？ 啲同事好難搞啊，真係。 咁我哋梗係問下上級啦，上級或者啲銀紙。其實咧呢一方面咧就係我諗講少少即係秘訣嘅嘢啦，就係 關於銀紙方面咧，有啲爛，即係平時我哋日常要攞到啲爛銀紙或者污糟咧，咁其實咧，如果你攞翻去發鈔行咧，佢哋係有義務要幫你換嘅。 嗯， 係係係。 咁就算佢本身唔係發鈔行咧，你都可以要求佢攞去驗證之後幫你收嘅。 嗯。 咁但係就係當初當然佢就唔知道有呢啲嘢啦。咁雖然我哋係其中一間發鈔行， 係 咁我哋淨係收翻我哋發鈔行嗰、那個 嗰批 嗰啲污糟錢 嗰啲批次嚇， 係啦。跟住但係佢又唔肯咯喎，我而家肯俾 你又唔收， 你又唔收， 你又唔收， 係啊？ 點啊？你個想點啊？ 點咩樣先？你而家嚇？ 踢你全家 咁乜串咁啊！ 好嘢，花家姐好似当年嗰个咁啊， 即系咁踢你全家。 咁咧就跟住佢又系咁啦，咁啊嘈完一轮之后啊，唔收得唔紧要，我哋听日再嚟过啊。 系， 几得闲啊！ 咩啊？呢啲 好多生意要处理， 呢啲咪电影都系咁啦，系咪先？ 系咯，但系佢哋唔系应该好多生意要处理，好多友要劈噶嘛。 系咁，因为本身我哋做开文职嘅咧，咁好多同事其实都好 惊，一定惊，系啊， 尤其啲女仔啊， 系啊， 咁变咗第三日发展到个情形，即系我谂比较僵啦，就系、是、你未开门咧，就已经有架 4 van 同十几个人喺晒门口度啦， 哇，塞住喺个门口度， 佢又冇塞你嘅，佢俾你入咯，你女同事经过佢咪调戏下你咁， 系啊系啊， 认真， 诶，姐姐仔。今晚过唔过嚟翻工啊？ 咁点啊？ 跟住 赶佢哋走。 咁因为其实咧，好多银行或者大机构咧个公众形象 系 好紧要，就唔会随便话去报警，因为你一报警咧， 上晒报纸嘛， 好多记者会即时嚟嘅。 系 咁咧，变咗影响公司嗰个 image 咧，嗰个损失系 更加惨重。 系啊，比实际个损失系大好多。 有冇谂过赔钱俾佢咧？嗰时？ 咪仲冇咩赔钱俾佢？ 十万八万俾佢，等佢 点解要赔钱俾佢？ 同佢讲数。 我哋唔交保护费嘅， 系咯， 交 保护费 嘅 啫。 咁点啫？报警？ 咁啊，大家都即系惊啦，好多都因为本身都系即系比较少接触呢类吓人啦。 系。 咁变咗咧，放最惨就系佢日头好似啲军队轮班咁啊！呢批走完又嚟另外一批。 其实佢哋都几大成本噶，咁样 系大成本噶。 其实出啖气啫嘛，又唔会真系赔钱俾你嘅。 唔系咁个大佬条气吞唔攞咪噶， 冇错啦。 大佬有冇出现过？跟住 阿大佬系唔会出现嘅， 一路都冇出现过。 因为后屘我哋佢都可能估到我哋会报警啊，最终咁就变咗。但系啲警察嚟到咧，见因为佢都冇咩特别。做過嘢，咁我就唔夠證據 charge 佢咧。 咪咯，又淋啲豉油、辣椒醬落啲銀紙啊嘛。 咁警察有自己方法嘅，私底下同佢哋即係講聲冇搞事啊咁嗰啲噶啦嘛，通常都 咁梗係啦，咁梗係 啦，俾下面啦嗰啲啦，係咪啊？咁啊，結果真係走咗佢哋。 佢哋係冇走到嘅。咁其實都係好似花姐話齋啦，咁啊為啖氣啫。咁佢哋係啲本地人啦嚇，咁即係叫陀地啦。 陀地啊！ 咁後尾第三日咧，我哋嗰個分行嘅經理咧，就驚到咧，將個即係以前好興夾個袋喺皮袋喺架底嗰只咧，咁啊攝部攝錄機入去，咁啊整個窿出嚟行出嚟咧， 好似拍戲咁喎。 點啊？佢即係睇下有冇證據可以俾佢影到喎。 咁啊，一來搜集下證據咧，二來就為咗自保啦。咁又起咩事上嚟都有個保障。咁跟住就要我同另外一个啲高大嘅同事帮佢开路啦， 做实桥。 咁啊，行到街尾先至自己攞咗部车先走。 哇！ 真系啊！ 呢个经理真系 佢加人工啊，大佬。 使用啊，真系。 咪咯，咁啊好难讲嘅呢啲。咁要始 终。其实最终收尾都好似阿肥叔咁讲喎，而家讲紧嗰个区域咧，正正就系北角啦。 系。 咁當年亦都係揾咗一啲老同鄉去拆掂嘅， 係、要拆掂佢嘅。 哦，搞唔搞掂啊 ？OK 嘅， 咪咯，要自己有 同鄉有同鄉嘅辦法， 咪咯、 你都係我同鄉。 因為當年咧，我真係覺得我哋嗰陣時嗰間行叫招商業銀行啊嘛，都話真係要識嗰啲話先做得㗎，嗰啲同事真係盡量好溝通啊嘛。 哦，呢個係嘅，好似九龍城你就揾翻啲潮州人啦。 係啊，係啊。 喂，咁啊，除咗頭先講啦，呢啲咁嘅麻煩客咧，有時聽你話都會收到一啲好特別嘅信喎，即係嗰時你係咪要做一啲咁嘅拆信嘅工作？ 我其實就是因為本身我是負責一些客戶服務的，咁變咗 收好客信， 有陣時一些投訴信咧都會歸落嚟我呢邊。 係啦，即係會唔會有些人是淨係嗱，你頭先講嗰啲淨上到門，即係喺度搞事啦。咁你如果拆呢些信的時候，係咪成日都會見到很多投訴埋啲無理拉廢嘢嘅人咧？即係刁民咧？ 哦，咁曾經試過就是陰獅子啊，咁最特別有一封咧， 幾啲陰獅子嚟啊？寄啲陰獅子， 寄啲陰獅子嚟。 佢點解要寄陰獅子俾你咧？俾你銀行咧？點解其實 表達不滿？ 表達咩不滿咧？其實 我諗其實就因為日常咧，你知道每一間分行出出入入係好多客嘅， 係 咁有啲不滿嘅人咧都會唔出奇，有啲精神上有問題嘅客咧亦都有可能啦。 係 咁變咗咁最特別，我諗我。阿花家姐唔知有冇收過 fans 啲比較親暱嘅禮物啊？ 咩禮物啊？ 有一封我哋拆開咧，就有啲又攣啊又粗嘅花。閃 電舞 啊！我哋嗰晚講嗰啲啊， 閃電舞 無底深潭嗰啲咧，陰謀啊！ 陰謀背後啊！ 係陰謀背後啊！ 係 啊！ 哇！咁我唔想收呢啲啊！哇點啊？咁佢係點啊？成執定點啊？ 佢係成束咁樣落。 挺好笑啊！呢、這個 我想問你跟住點做咧？即係揾啲白紙包住。 咁我哋都冇乜頭緒，其實就咁，因為本身即係 冇署名，乜都冇，就咁寄過嚟 就咁寄過嚟咯。又 咁你都冇署名，冇你都唔知道你投訴嘅喎，即係有 埋佢係發泄不滿嘅，佢都唔係投訴， 都唔想俾你知我邊個。 咁亦有啲信又好奇怪，以前即係打劫嗰啲勒索信咧，就好興剪報紙啲 紙啊。 咁呢啲我哋都收過咯， 係咯，唔搞笑啊？ 點樣點樣？我想問下係點樣噶？ 即係你剪報紙，你要嗰隻字，因為以前 拼湊嗰啲字啊，即係好似嗰啲係咯， 冇中文輸入法噶嘛，以前係 唔係？咁佢係點樣？佢真係咁樣貼法嘅。 係啊，佢真係咁樣貼嘅。 哦， 咁就內容係咩咧？貼咩咧？佢其實 其實都唔止一兩封嘅，通常有啲就威脅你啊，或者係一啲勒索啊。 咁搞笑啊？ 係啊。 咦，原來佢仲哇，真係興呢啲咁，佢都花好大心機喎。 我啱想講，因為佢驚寫就會俾人睇到筆跡，打字咧，如果咪打字嘅冇啲。 打字又好少，因為以前其實冇中文打字機嗰陣時，以前出倉頡我諗都唔係好多人識嘅啫。 後尾到九十年代中後就開始倉頡啦，速成同倉頡開始興啦，開始係。 同埋做得呢啲嘢嘅人，我諗佢未至於到呢個水平。 唔係，同埋打字機咧，可能佢有嗰陣時未有東頭啦，但係可能佢都諗到警方係會 check 到你由咩型號嘅打字機打出嚟嘅嘢，跟住可能就會查翻，不過都唔會啦。就咁即係你除非銀行想搞大件事嘅啫，通常會點咧？收到呢啲信？ 通常我哋都唔會理嘅， 掉咗佢。 除非講到比較盜慾嗰啲，譬如你講啲嘢係威脅性啊，即係針對性某個同事啊，做呢啲嘢啊，咁有呢啲咧，亦都有陣時可能係內部嗰啲糾紛嘅，即係譬如可能我得罪人啦，人哋知道我係負責拆信嘅，咁可能就整兩隻字俾我睇下。 哦， 但係你頭先講話嗰啲真係想要錢嗰啲咧，咁其實佢係有佢自己個名噶嘛，咁咪佢。佢點樣攞錢？定係佢唔會就咁貼完就算噶嘛？佢都要俾你知佢係邊個啊嘛？ 我諗舊陣時打劫銀行呢啲咧，就係即係雖然係都有啊，但係就未至於去到咁高招啊。 唔係你嗰陣唔係打劫，都係勒索，就咁貼嗰啲勒索信啊嘛？你話 係啊？ 咁你咪知道嗰人係邊個嚟嘅咯？個客係邊個咯？即係未必係客啦，即係呢個人啊。佢有留地址俾你噶嘛？唔係點樣佢攞你啲錢啊？ 佢唔會嘅，佢純粹就係有幾隻字咁俾你睇，佢唔會留啲聯絡資料俾你。 即唔係勒索咯， 嚇啫嚇下你啫， 但係入邊都係牽涉到一啲勒索嘅字眼。 咁得意嘅又唔留地址，咁想俾錢你點俾啫？ 咪就係玩你咯， 玩嘢啫。 真 係 無聊啊！真係。 我聽日會屙泡屎喺門口 啊！咁有冇啲你講起呢樣嘢咧，有冇話譬如啲櫃位同事咧，即係有冇啲訓練話俾你聽啊？如果你收到有個客咁樣攝張紙入嚟打劫精操咁樣，咁你要點做咧？ 晾隻大髀上咧，搞講笑啫。其實就係以前我諗阿肥叔有做過嘅話，應該好清楚咧。就係、是、嗰個程序就係，因為每一個櫃月台下面都有個警鐘嘅。 係OK。 咁即使你係驚到唔識佢撳咧，你俾錢出去個賊咧都有個安排嘅。 嗯， 就係由細抄開始俾。 嗯。 咁樣由細抄開始俾， 即係10蚊、20蚊咁俾嘅。咁呢個 即係慢慢數俾佢，你啫。 你就算你匆忙咁樣遞出去，都要即係呢個係銀行個安排嚟嘅。 咁就將個損失盡量減低， 同埋拖延下係嘛？ 呢、這個我諗幾難拖延， 好難拖噶啦，都係千軍一發嘅啫。 嗯，唔係你慢慢數俾佢嘛，咁你 數乜鬼啊？成沓攞嚟，仲要你數，你都真係出納咩？而家阿 Sir， 咪咯，打劫喎、啊，大佬而家，啊攞幾萬人使啊，求其攞一沓嚟咁啊，大佬你就攞一沓嚟啦， 去個倉攞俾你啦，咁樣。 啊，冇啊，都系都系好快，即系其实如果佢真系要钱就，就你都好难拖噶啦。 系， 不过其实以我的经验就系话、其实好多我哋叫 counter line 嘅同事咧，即系啲 teller 咧，有阵时我喺 back office 咧，我经过就算佢系，我试过有个同事系俾人打咗劫，我都唔知嘅。 吓、啊，点解？ 因为佢系完全唔出声，成个僵晒。 吓、啊。 跟住到佢递完啲银纸出去，个贼 都未识叫系嘛， 落晒楼梯啦。佢先同我讲，我俾人打劫。 哦、正常啊，佢為自保嘛，啊、即係佢驚，唔係為自保嘛嗰下， 唔敢出聲住啊。 咁同埋老實講啊，即係我相信啊，就因為我以前都識好多做 teller 嘅同事，喂啲錢又唔係我，你咪攞咯。同埋有本公司 cam 又好，或者等等。 哇！自己條命仔緊要嘛？ 咪咯，幾一萬三幾萬咪俾。 唔係，其實銀行都會咁樣同你講噶嘛，都會鼓勵。 梗唔會咁同你講啦。 點樣咧？即係會唔會話佢哋唔好搏啦？佢哋唔好去同個賊人去。 其實呢一方面，我諗同借款啊啲呢、這個相類似嘅行業咧，就即係大家掂銀紙又有呢個 risk 嘅話咧、其實公司都會主張你將個損失減到最低啦。當然最終你要保住自己條命， 又唔好死人。 因為如果你條命有問題，我諗佢賠償嗰個金額， 賠償金額又大，再加上又上報啦，花家姐，你分行點搞㗎咁樣？ 大件事啊咁樣。 啊，咁其實呢樣嘢好緊要啦，即係。我想譬如今天这一间分行被人打劫，我想明天的客量都会少很多的。 那是啊，都会有。 还有个问题嘛，哇，这间分行这么容易搞的，下一个又来的嘛。 不是不过 一上报是不是那时打劫那些、一定是这样的。 这么多银行揀是吧，所以形象最重要。 没错。 那么一回来呢、Tom 会继续讲一下呢、除了这个阴不是 这个 闪电暴客之外呢，其实都有些都是黐黐地嘅、索索地嘅客嘅，咁啊，点样去解决呢啲咁嘅客咧？点样去对付佢哋咧？翻嚟咧，听下佢讲啦。